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86集。 今天早上，江丽子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，告诉他专门调查婚姻状况的调查员要来。看来调查员似乎先去了江丽子的娘家。 调查员说是想打听唐泽的事。 打听雪穗？他离婚了呀？ 就是因为这样啊，好像又有人要跟他提亲。调查员好像是受到男方的委托前来调查雪穗，说是想听听以前朋友的说法才来我们家的。我跟他说江丽子结了婚不住在这里，他问我可不可以告诉他你夫家的地址，可以吗？ 我无所谓啊。 他说如果可以今天下午就过去找你。 调查员显然正在一旁等待。 哦，好啊，可以。 那我就跟他说了。 母亲告诉江丽子，调查员姓前田。如果是平常，江丽子讨厌这种来路不明的人物，自会请母亲回绝。这一次，她之所以没有这么做，是因为对方调查的是唐泽雪穗。江丽子也想知道唐泽雪穗现在过得怎么样，只不过她还以为调查结婚对象的行动会更加隐秘。调查员竟然大大方方地自道姓名来访，倒是颇令他意外。男子站着，仿佛要挤进半开的门缝中，针对江丽子与雪穗之前的来往提出问题。江丽子大略说明他们在清华女子学院初中部三年级时同班，因而熟络起来，大学也选择同校同系。男子用圆珠笔将这些一一记下。 请问男方是什么样的人？ 问题告一段落时，江丽子反问。男子的表情显得有些出乎意料，露出了苦笑，抓了抓脑袋。 很抱歉，目前还不能告诉你。 你说目前是指？ 若是这件婚事成功，我想您总会知道。但很遗憾，现阶段还没有成定局。 你是说对方的新娘候选人有好几位？ 男子略显迟疑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 可以这么解释。 看来对方相当有身份地位。 那么你来找我的事，最好也不要告诉唐泽小姐。 是，您肯这么做就太好了。知道有人背地里调查自己，那种滋味总是不好受。您与唐泽小姐现在还有来往吗？ 几乎没有了，只写写贺年卡。 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手冢太太是什么时候结婚的？ 两年前。 唐泽小姐没有出席您的婚礼吗？ 江丽子摇了摇头。 我们虽然举行了婚礼，但没有盛大宴请，只是近亲聚个餐而已，所以我没有给她寄喜帖，只写信告诉了一声。他在东京，而且怎么说呢，时机有点不太对，我也不太好意思邀请他。 时机？ 说完，男子恍然大悟一般用力点头。 那是唐泽小姐刚离婚吧？ 他在那年的贺卡上简单的写着他们分手了，我就不太好意思邀请他参加我的婚礼。 哦。 得知雪穗离婚时，江丽子本想打电话去关心，但觉得自己这么做未免太不识相，就作罢了。他估计也许雪穗会主动和他联系，但雪穗并不曾来电，他至今仍不清楚雪穗离婚的原因。贺年卡上只是写着，于是我又再度回到起跑点重新出发。 一直到大学二年级，江丽子都和初中高中时代一样，经常和雪穗在一起。不管是去逛街购物还是去听演唱会，总是请她作陪。一年级发生的那起可怕的意外，使江丽子不但不敢结交陌生男子，甚至害怕认识新朋友，雪穗便成为她唯一的依靠。甚至可以说，她是江丽子与外部社会联系的渠道。然而这种状态自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，这一点江丽子比谁都清楚。同时她也认为不能总拖累雪穗。尽管雪穗从未表现出丝毫不满，但江丽子知道雪穗正与社交舞社的高工学长交往，自然会想多陪陪男朋友。还有另一个真正的原因，雪穗和高工交往让江丽子经常想起一个男子，小冢一成。雪穗从不在江丽子面前提起高工，但他无心的只言片语还是会透露出男友的存在。这时江丽子便感到心里蒙上一层灰色的纱，无法制止自己的心跌落至黑暗的深渊。大约在大二下学期时，江丽子刻意减少和雪穗碰面的次数。雪穗一开始似乎感到困惑，但慢慢的他也不再主动和江丽子接触。或许是聪慧的他察觉了江丽子的用意，或许是认为再这样下去，江丽子永远无法靠自己站起来。他们并非不再做朋友，也没有完全断绝联系，见了面还是会聊天，偶尔也会通电话，但是和其他朋友比起来，并没有特别亲密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疏远。江丽子通过亲戚的介绍在当地的信用金库任职，而雪穗则迁居东京与高工结婚。 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您的印象，唐泽小姐是哪种类型的女子？只要简略形容一下就可以了，比如是内向而纤细敏感，或是好胜而不拘小节等等。 要这样形容很难。 那么用您自己的话来说也可以。 用一句话来说， 江丽子稍加思考后说道， 她是个坚强的女子，虽然不是特别活跃，但靠近她身边会感到她释放出一股能量。 光芒四射。 是的。 江丽子一本正经地点头。 其他呢？ 其他他什么都知道。 哦， 男子的眼睛稍微睁大了一些。 这倒挺有意思的。您是指他很博学吗？ 不是一般所说的知识丰富，而是他对于人的本质或社会各层面都很了解，所以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非常。 江丽子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，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 学到很多东西啊。如此人情练达的女子，婚姻却以失败收场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 江丽子明白调查员的目的了，原来这个人还是着眼于雪穗的婚姻，担心离婚的根本问题在雪穗身上。 那次婚姻也许他做错了。 怎么说？ 我觉得他好像是受到氛围的影响才决定结婚的，这在他来说很难得。我想如果他更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应该不会结婚。 您是说是男方强烈要求结婚？ 不，也说不上是强烈要求。 江丽子小心翼翼地选择措辞。 一般人恋爱结婚的时候，我认为彼此的感情一定要达到某种平衡状态才行，但他们就有点儿。 和高工先生比起来，唐泽小姐的感情没有那么强烈，您是这个意思吗？ 调查员说出高工这个姓氏，他们不可能忽略雪穗的前夫，所以并不值得惊讶。 我不太会说。 江丽子不知该如何表达，她困惑地说道， 我想他不是雪穗最爱的人。 哦， 调查员睁大了眼睛，话一出口江丽子就后悔了，她觉得自己多嘴了，这种话不应该随便说的。 对不起，刚才是我自己的想象，请不要放在心上。 调查员不知为何陷入沉默，凝视着江丽子，后来才好像注意到什么似的回过神来，慢慢恢复了笑容。 啊，不会，我刚才也说过，只要依您的印象来说就可以了。 可是，我还是别再说了，我不希望因为我随便乱讲，给他造成不便。请问你问完了吗？我想，应该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事。 江丽子伸手去拉门。 请等一下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有件初中时的事想请教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